近十年平均比去年会偏差。好，那么以上就是今天空气质量播报的内容，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城市文化范儿，是文化范儿。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早上好，各位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城市广播每天早上7:30到9:00为您播出的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11月16号，星期五，农历10月初9，五环路以内机动车限行的尾号1和6。来看一下天气情况。受到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今天白天本是天空晴朗，扩散条件非常有利，能见度极佳，驾驶视线良好，风力也不太大，天气非常适宜交通出行。需要注意的是，今天最小相对湿度只有15%左右，空气比较干燥，应该及时的补充水分。另外，日出后和日落前一段时间，阳光对驾驶视线有不利影响，请谨慎驾驶，注意安全。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8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度，最大相对湿度60%。白天的最高气温8度，夜间的最低气温-1度。来看一下洗车指数，依据未来3天没有降雨和大风天，所以今天的洗车气象指数是1，适宜您擦洗车辆。 悠悠轩南，万象百态。轩南是北京建城建都的肇始之地，轩南文化是北京文化的源头、缩影与精华。究竟什么是轩南文化？为什么说它是了解北京市井文化最好的窗口？今天我们就和大家一起走进轩南文化博物馆。那么第一道题就来了，轩南文化博物馆坐落在北京的一座古寺中，是哪一座古寺呢？ A. 天宁寺， B. 长春寺， C. 潭柘寺。 今天的博物馆有范儿逛，我们要带您到北京的轩南文化博物馆来逛一逛。这里真的是有非常深厚的历史文化的积淀哈。那么您知道轩南文化博物馆坐落在北京的哪一座古寺当中吗？天宁寺、长春寺还是潭柘寺呢？如果知道答案的话，也欢迎您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一起来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呀。 城市文化范儿，处处要有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我们先来了解一组文化和收藏方面的消息。距离己亥春节还有2个多月，故宫已经忙着策划请大家去紫禁城过春节，进宫感受人生喜事了。故宫博物院最近启动了3个主题性综合文创项目，分别是故宫中国节、恭喜龙凤呈祥和金榜题名。故宫中国节项目结合故宫丰富的年节文化，运用多媒体展示等手段再现传统年节风俗。恭喜龙凤呈祥是提取了宫廷大婚礼仪中的元素，通过数字多媒体、婚纱秀等不同呈现形式展示故宫的特色。而金榜题名则是通过年轻人喜闻乐见的呈现方式和先进的科技文化，结合非遗文化传承，在全国各地开展沉浸互动式展演。 展览方面，中德新园九人书画艺术展11月18号，也就是本周日，将在首都图书馆举办。外师造化中德新园是唐代画家张藻提出的艺术创作理论，大意是艺术创作的源泉来自于大自然，但是自然的美不会自动的成为艺术的美，转化的过程需要艺术家内心的情思和创作。即将举办的中德新园书画艺术展，参展的九位作者年长的70多岁，年轻的40多岁，他们书画创作共同的特点是对生活、对自然细致入微的观察之后，在作品中力求展现情真意切的人文精神和爱国情怀。这个展览将持续到11月22号，每天上午9点到下午5点，在首都图书馆展出。美在阿拉善岩画与居原汉简艺术展将于11月22号在中国美术馆开展，展现来自远古的珍贵史料。阿拉善的岩画分布非常广泛，一共有岩画群97处，5万多组，再现了草原游牧民族丰富多彩的精神世界和生活图景。再来关注一个创下拍卖记录的珍珠吊坠，是一件钻石形状水滴形的。是一件钻石装饰水滴形状的天然珍珠项链，日前以3610万瑞士法郎（约合2.49亿元人民币）的拍卖价格成交，创下了珍珠拍卖的最高纪录。这个珍珠项坠是法国国王路易16的妻子玛丽·安托瓦内特生前的首饰，由一名私人的匿名买家打电话拍得。身为王后，安托瓦内特以生活奢侈而知名，法国大革命中被推上了断头台。据报道，法国大革命之初，他把最喜欢的一部分首饰偷偷地运往国外，交给了亲戚。再来为您介绍一本新书《爱因斯坦：我的世界观》中文版，最近和大家见面了。这本书完整收录了爱因斯坦关于人生观、世界观以及他是如何创造相对论等的文章，既可以看作是爱因斯坦的自传，也可以算作是一部视角独特的科学史。这本书是以影响比较大的1953年德文版《我的世界观》为底本，同时收录了一些散落在别处的相关文章，编译出的一个独有的中文版。其中有20多篇珍贵文章，此前从来没有被翻译成中文。我国著名物理学家杨振宁认为，他在为这本书作序的时候就推荐说，通过这本书，人们将会对爱因斯坦产生更加完整的认知。他不仅是天才和伟大的科学家，还是思想家和和平主义者。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时尚生活就在城市文化范儿。接下来是一组时尚生活资讯。如今我们的生活中不乏各种各样的社交媒体，您还记得人人网吗？最近人人网被卖掉了。社交媒体公司人人网及多牛传媒股份有限公司14号发布公告称，人人网以整体对价6000万美元出售人人网及相关业务。人人网曾经是最受年轻人欢迎的社交网站之一。2009年，人人网从曾经的校内网改名，并在此后的3年内经历用户数量的不断增长。针对社交媒体衍生出来的服务也是层出不穷。欧洲最大的酒店经营商宜必思最近在瑞士推出社交媒体托管服务，这项服务的名字叫你休息我们来贴。入住这家酒店的连锁店后，顾客只要把自己的图片分享网站账号和登录密码告诉酒店的社交媒体看护，就可以由看护来登录账号，上传高质量图片和有趣的故事，并且回复评论。酒店的负责人说，这项服务旨在帮助顾客消除必须活跃于社交媒体的压力，又能继续上传美图。先前的调查显示，旅行者选择目的地的考量因素大约40%在于是否可以拍摄美图上传。这项服务在12月3号之前是免费的。发旅行照片可以找人代劳，但是对于工作来说，很多东西是不可替代的，比如足球裁判的硬币。英国的足球裁判麦克纳马拉遭到禁赛3周的处罚，因为他执哨一场比赛的时候忘了带硬币，竟然让参赛两队的队长以石头剪刀布的方式来决定哪一方开球。根据比赛规则，裁判本应该以掷硬币的方式确定开球的球队，但是他把硬币忘在了更衣室，英格兰足协对他做出了禁赛21天的处罚。 爱喝咖啡的朋友注意了，欧洲的一项大型研究显示，一天饮用3到4杯咖啡，那么关联二型糖尿病的风险会降低近25%，而且饮用等量脱去咖啡因的咖啡同样有效。研究人员推测，咖啡中除了含有咖啡因，还含有绿原酸、咖啡酸、葫芦巴碱、咖啡豆醇等成分，具有抗氧化、抗炎症、生热和调控微生物等多样性的作用，可能是关联的原因。经常坐飞机的朋友请您关注，很多人不一定知道飞机也不太干净。英国一位空乘人员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乘客应该尽量避免使用座椅的后袋，因为后袋虽然被清理过，但是从未被清洁过。他说，每个座椅可能有成百上千名乘客坐过，他从后袋里面取出过、看见过各种东西，脏纸巾、袜子、苹果盒等等。近期的一项研究显示，在客机上座椅后袋是最脏的地方之一。业内人士建议，如果实在需要使用座椅后袋，可以把东西套上塑料袋之后再放进去，避免直接接触袋子。 有文化的城市，有品味的生活。 FM 107.3 AM 1026，城市文化范儿。 城市文化范儿，接下来今日提示，为您规划生活。先来关注天气，今天是晴到多云的天儿，扩散条件很好，风力不大，空气质量好，适宜人们户外活动。双休日还有小股的冷空气活动，受冷空气带来的降温影响，今天平原地区的最高温在7度上下，夜间的最低温只有-1度。在这儿也提醒大家注意添衣保暖。双十一购物节刚刚过去，快递您收到了吗？工商部门提醒消费者，收到快递要及时开箱验货，不要积攒过多的包裹，以免错过7日无理由退换货的最佳时机。消费者应注意，除了消费者订做的商品、鲜活易腐商品，在线下载或消费者拆封的音像制品、计算机软件等数字化商品，交付的报纸、期刊之外，都适用7日无理由退换货制度。针对退换货，消费者一旦与商家沟通失败，可以通过网络购物平台客服申请的第三方介入处理来处理赔付事宜，或者拨打商家所在地的12315投诉举报热线进行投诉。想带孩子看演出的家长可以关注这个演出，《冰雪奇缘》经典动画名曲视听音乐会，今晚7点半将在北京音乐厅上演。将近20部动画片或动画电影的主题音乐将在北京音乐厅内奏响，包括《冰雪奇缘》《美女与野兽》《疯狂动物城》等等。电影方面，今天呢最值得关注的电影《飞神奇动物格林德沃之罪》莫属了。神奇动物是哈利波特系列的衍生小说，讲述了神奇动物学家斯卡曼德离开霍格沃茨魔法学校后，为了寻找和保护神奇动物所发生的一段惊心动魄的冒险故事。作为这个系列影片的第二部，格林德沃之罪的剧情接着前作的结尾，讲述了黑巫师格林德沃从美国越狱成功，并且逃往法国发展秘密势力的故事。另外，本周五还有一部国产电影值得关注，就是由陈建斌、任素汐主演的《无名之辈》。影片讲述了几个生活在山水桥城的小人物，因为一把老手枪和一桩又狠又萌的劫案，阴差阳错地拧到了一块，共同上演了一幕又一幕令人啼笑皆非的精彩故事。电影中的故事会比平时的黑色幽默更嬉皮笑脸一点，用西南地区人民特有的乐观方式来对待生活的难处。最后为您介绍一个讲座，张自忠路，旧名铁狮子胡同，是北京老北京最为著名的街巷之一了。有文字可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元末，不但在北京胡同四合院建筑中具有代表性，而且清末以来又在全国政治军事上拥有重要地位。学者陈元生在这儿，长在这儿，前后长达30年。他将从个人生长和阅读的角度来解读这个地方，把传闻、正史和亲眼所见融汇一处，向听众呈现出活生生的北京街巷文化。讲座的时间是本周六上午9点半，地点在首都图书馆 A 座一层多功能厅。 悠悠轩南，万象百态，

风景秀丽，景色宜人，寺内种植有槐树、藤萝、梅花、丁香等珍奇花卉，是明清士人们在宣南聚会活动的主要场所。作为佛家寺庙，承春寺还举办慈善事业，夏季为行人施茶，冬季为行人施汤，清康熙时还办过义学。清代中期至民国时期，这里曾是料理丧事、停放灵柩的场所。因地震等原因，承春寺曾在康熙、乾隆等年间多次重修。清中叶之后，承春寺开始衰败，解放后逐渐成为居民聚居区。2002年，宣武区政府制定承春寺保护规划，并启动承春寺文物修缮工程，后辟为北京宣南文化博物馆，于2005年11月正式对外开放。今天第一道题答案就是 B， 宣南文化博物馆位于承春寺。再来看看今天的第二道题，以下哪一个区域不属于宣南地区？ A 宣武门以南， B 前门以西， C 前门以东。 来，刚才呢，其实这个张主任已经说过了，宣南文化博物馆在长春寺哈，因为前面刚才这个，刘所长说到了天宁寺，所以您知道一开始好多人答天宁寺，现在呢，后来我看大家又不少人又改过来了，像依依啊、月双飞啊、田庚啊、明妃经啊、红十字啊，还有很多朋友都答对了。洪生还说，他说因为顺着刚才这个这个在咱们刘所长说的哈，他说金代建都的中心城区就在宣武区白纸坊一带，现在的印钞厂那一片是吧？然后刘海平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他说现在说宣南文化听着很亲切，因为他说他工作的时候在南城，对那儿的文化了解一些，但又不透彻。说今天节目是个很好的机会，他就很着急了解，想知道到底有哪些展品。宣南文化博物馆，一会儿请几位来跟我们说一说。那么第一道题呢是刚才已经公布了正确答案了，应该是 B， 在长春寺。第二道题说的是以下哪个区域不属于宣南地区？宣武门以南、前门以西还是前门以东呢？仔细琢磨一下，其实也很容易，一下就能想明白了。来，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一起来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吧。 时间与空间的对话，收藏城市，品味文化。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的博物馆有范儿逛呢，我们要带您去哪儿呢？带您走进北京宣南文化博物馆。想感受老北京最接地气的文化，就千万不要错过北京宣南文化博物馆。我们今天为您邀请到了北京市社科院历史所所长刘仲华、宣南文化博物馆管理处副主任张丽娜，以及宣南文化博物馆社教部的李柏林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那么刚才呢，这个张主任已经给我们简单介绍了一下，是在这个长春寺哈。长春寺具体是在现在的什么地方呢？刚才因为我也曾经在这儿住过一段，我说我都不太知道在哪儿哈。 长春寺就在咱们长春街边上。其实长春街的名字呢，是来源于长春寺。 哦， 这个长春的名字也是万历皇帝亲赐的，寓意他的母亲呢健康长寿。那么当时呢，传说这个寺中呢有三宝，然后请柏林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三件宝贝。 长春寺第一宝啊，是一座肾金多宝佛塔。这个塔放置于长春寺的藏经阁内。之前放置于那里。后来啊，是北京市文物局对这个塔进行修缮，但是咱这个长春寺之前是大杂院。居民没有腾退，这个塔最终没有运回来，现在放在了海淀的万寿寺。万寿寺也是当年李太后所建。现在大家去万寿寺的话，可以看到长春寺肾金多宝佛塔。长春寺第二宝是两幅皇太后画像。分别放在长春寺的南北配殿当中。大家走进长春寺会发现，长春寺中轴线上的主要建筑，它的顶子是灰色琉璃的，但是南北配殿的顶子是黄，不是，中间中轴线上的建筑物顶子是灰色的瓦，

那么汉人呢只能住外城， 嗯， 这就是非常重要因素，这形成的。另外一方面呢，为什么说宣南的这个士人这么多呢？ 嗯， 这就跟这个清代明清时期的这个科举政策是有关系的。 嗯， 这古代的科举呢，它是这个实行的是正式的是三级考试。 嗯， 那么你首先在地方上要 参加乡试， 哎，他这个还最初还不是乡试，它叫做院试、 嗯， 府试、 嗯。 乡试，院试是什么呢？就是县一级层面的， 嗯， 然后一般来讲是这样的， 嗯， 然后县级的考试参加完了，这院试呢，再参加府试， 嗯， 各个地方的府州、哦，哎， 嗯， 考完以后有了资格以后呢，你参加的是各省的乡试， 嗯， 乡试你通过以后被录取以后，获得的是举人的身份， 啊、 哦，嗯。说 举人就已经不得了了，你想当年范进中举都乐疯了， 是这样的。所以说呢，这些考试呢都是在地方上举行。 嗯， 那么到了后来的再往上面一级的会试， 嗯， 那必须是在京城要举行。 嗯， 京城那明清时期就是在北京。 嗯， 所以说每三年一次的，通常来讲就是三年一次。 嗯， 会试，那么各个地方的举子都要进京赶考。 嗯，进京赶考。 对。 就是来参加这个会试、而他们就只能是住在这个 对考试 的 地点呢， 嗯， 考试的地点呢是在贡院， 嗯， 就是现在的这个建国门那儿的贡院街 旁边、 离咱们这儿还不是太远， 对 对。那么你要他，但是他居住呢，他不能住在这个里头，是吧？他只能住在这个，你看进北京、进出北京最方便的， 嗯， 宣武门外、宣南这块区域， 嗯嗯， 所以说呢， 宣南地区也是咱们会馆， 嗯， 哎，分布最广泛的地区，很多的会馆都坐落在宣南。 对，所以我就想知道，就咱们博物馆里头，像这个士人文化有一些什么样的展品，能够让我们了解那些情形呢？ 因为我们博物馆建立的稍微晚一些， 嗯 嗯。文物展品相对于其他的博物馆来说比较少。 嗯，咱们是哪年建立的？ 05年， 05年 对开放的 啊、哦，那也十来年了。 对，博物馆尽可能差不多是以文字和图片的形式向大家介绍宣南文化。 嗯 嗯，刚才老师说宣南士人文化，士人文化形成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啊，以前刚才说了前三门， 嗯。 嗯，崇文门啊，崇文门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税门。崇文门外、外和崇文门内，对不起啊， 再说一遍，啊，不逗你了。 就 崇文 门 内 外，它的税收是不一样的。然后大多数商人啊，他会选择崇文门外经商， 嗯， 这样着一来二去，外面外城啊比较热闹，这个就不适合。读书，这是一个原因、 嗯。 第二个原因是因为以前靠东的一边，就是靠崇文门外这一边啊，有许多池塘啊、河流， 嗯， 这些多了之后啊，不宜建房子，不宜居住啊、 哦， 所以促成宣南士人文化。 嗯 嗯， 网友红风车问他说：“这纪晓岚就是在这儿写的《四库全书》吧？这宣南真是才子云集啊，是吗？” 对， 啊、 对，纪晓岚他就住在宣南阅微草堂，就位于两广路晋阳饭庄西边那个宅子。 嗯， 据说门口那两棵紫藤啊，就是当年纪晓岚亲手所植的。 真的假的？ 据说 啊，所以说确实是。那当时宣南还出了哪些文化名人呢？ 其实宣南的名人很多了，你这个宣南这块区域，你走每一条胡同，那都可以找到名人故居。 嗯， 宣南可以说是名人遍布。 嗯。给我们举几个例子呗、 举几个例子吧，大家熟悉的这个、你像清前期的顾炎武、是吧、这个曾经发出过叫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是 吧？是， 嗯， 这顾炎武他就住在这个宣南在慈仁寺。 嗯， 他清初的时候他在北京，到了北京来，他依靠找到他的外甥，当时是在徐元文、他们是在北京做官。他呢是不想做官、但是呢他要搞研究、那么看书，那么他来到北京以后，他住在慈仁寺、他在这个地方就写了我们比较熟悉的像天下郡国立病书啊、日志录啊这些东西。 嗯， 再往后清前期呢，还有这个我们比较熟悉的这个孙承泽，这是北京人、他有两本书是我们了解北京、研究北京经常用的，一个是叫春明梦云录，再一个叫天府广记。 嗯， 还重要的他这个地方大家会非常熟悉， 嗯， 就是我们现在所熟悉的前孙公园、后孙公园，那孙公园就跟他有关系，就是他的宅子。 嗯， 啊、

是， 还有包括咱们新开放的沈家本故居，还有这个天桥的一个展示的博物馆，也是新开放的，对天桥文化的有一个更全面的一个诠释。 但是最后要跟大家说的就是怎么去这个宣南文化博物馆参观了。其实我刚才说了，明飞京一老早就在问了参观的时间要求啊、门票啊等等的，赶紧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我们这是周一闭馆，其他时间啊都是正常开放的。我们从早晨9点开门，晚上下午啊4点关门，4点半闭馆。您注意，一定不要周一过来。周一我们这儿 对，一般博物馆都是哈，周一的时候不开馆。 咱们博物馆是免费参观的。 要告诉大家免费。 游客到博物馆之后呢，只要您带着有效的证件，像身份证啊，在咱们门口做一下登记，就可以直接进馆参观了。 对，您要来博物馆，最好乘公共交通，像地铁7号线在广安门内下车，地铁2号线在长春街地铁站下车，你要坐公交的话，在宣武医院或者牛街路口北下车，因为我们这儿正门冲着下斜街，边上挨着宣武医院，所以您要是开车过来，停车是个问题。 变色眼镜他就说他知道你们这儿，他说宣南文化博物馆在宣武医院东侧，进口大门也在东侧，要从大街绕一下到进口，是吧？ 对，所以刚才主持人也提到，其实就住在这个博物馆周边都没有来过。 还真是 对，因为咱们这个门呢不是在街面上，不是特别好找，所以大家到这边呢还可以，就是到宣武医院之后可以找这个红墙，因为咱们这个长春寺的这个建筑呢是这个红墙的这个建筑，我们可以顺着这个红墙，然后捋着红墙走到咱博物馆的正门。 很多朋友都来过呢，WQINZI 这位朋友说了，说这个需要登记一下证件进入，完全免费，说下午在院子里晒太阳真不错。然后雨翼清晨说了，说这个在长春寺里头院落挺大的，展品都在屋内，屋外有几个老天桥艺人的雕塑，是吧？ 对，咱们院内有一些雕塑的展示，包括这个老天桥，包括还有这个诗人文化相关的一些情景的展示。 院子里还有椅子，说走累了还可以歇一歇，是吧？ 对， 特别的贴心。好，那么今天呢，几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做客，让我们了解到了宣南文化博物馆啊，这样的一颗藏在这个南城的明珠。所以有时间的话，大家呢也不妨到宣南文化博物馆来逛一逛，感受一下咱们老百姓身边的历史，也感受最生动最鲜活的北京文化。那么今天也非常感谢刘中华刘所长、张丽娜张主任，还有这个李柏林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带我们了解这么有意思的一个博物馆，谢谢你们。 不客气， 谢谢主持人。 好，最后我们来公布一下今天第三题的答案，哪道菜不是这个宣武的这个宣武的菜呢？好有意思。 悠悠宣南，万象百态。宣南地区有着业态各异、门类齐全的市场和商业区。宣南自明清以来形成四大商业区：大石蜡、菜市口、琉璃厂和天桥。在这四大商业区的基础上，宣南地区又发展出了珠宝市、西河沿、廊坊头条、廊坊二条、廊坊三条、琉璃厂等十多条特色商业街。明清至民国时期，宣南地区以京城八大楼为首的经营鲁菜的饭庄非常有名，风靡京师，并逐渐形成宣南菜。宣南菜由鲁菜、清真菜、小吃、烤鸭、涮肉共同构成，是京味菜系的主流。老字号是北京商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宣南地区分布有许多家知名的老字号。饮食类有京城历史最久、最著名的鲁菜饭庄丰泽园饭庄，创建于明嘉靖9年极负盛名的酱菜园六必居，创建于清康熙8年以臭豆腐而闻名的王致和南酱园，以及创建于清光绪26年的张一元茶庄等。服装类的老字号则可通过老北京的一句话概括：头戴马聚园，脚踏内联升，身穿瑞福祥。他们都坐落在宣南的大石蜡商业区内。今天第三道题答案就是 C， 红烧乳鸽不属于宣南菜。您答对了吗？ 哦，红烧乳鸽不是宣南菜，您答对了吗？好，那么到这儿呢，我们今天的城市文化范儿就结束了。节目最后，主持人黄燕代表编辑刘聪、监制刘斌，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在十点城市广播为您安排的是京城帮帮团，下周一我们即将为您带来走读大运河系列节目的第二期，我们继续请到了这个杨老先生来跟我们说一说这个有趣的话题。好，明天再会。 一天一杯瑞麟羊奶，一天一个健康习惯，瑞麟看得见的好羊奶。订奶专线4007106108 4007106108。 食宿三的瑞麟羊奶活动举办的特别热闹，有一位83岁的老爷子王爷爷就拨打我们的电话，说了自己啊一直以来就是缺钙，牙呢早早的就掉光了，装了一副假牙，觉得人老了真的是不中用了。 其实我特别能体会这样的心情啊，我妈就是这样的，以前潇洒利落，干活一把好手，现在上年纪了，哎呀，锅里煮着菜忘记了，煮糊了，烧着水忘记了，水都凉了都没冲个暖水瓶，我给你厨房装一个烟火警报器，我再给你买个电动饮水机，你啊只要身体健康，我呢就是你坚强的后盾。瑞麟羊奶来自陕西富平，在广播推广3年时间，收获了数以万计的好评。在感恩节到来之际，瑞麟羊奶也举行了本年度最大力度的回馈，打进4007106